吃喝拉撒哦，这个行住坐卧，其实基本上慢慢啊，就是在我老以后啊，就尤其是走路、跑步啊这些东西，筋骨啊越来越会不受我们控制啊，这是人生没办法 aging 的现象。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自己想看，我们 physically 是没办法受我们自己的控制，那心理的层次更是受着外面的控制。如果你不修行的话，你的心是随别人去控制；如果你能够修行的话，那你的心是能够自己控制。所以啊，十四章才说 OK， 我们呢、啊、要就是《金刚经》前段呢、啊，它是说着相是这个状态，就是你的人生到一个某一个 point 之后，已经不是你能自主的，那很痛苦，而且你还一定会轮回，要再回来。他说这太痛苦了，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一定要打断这个魔咒，才告诉我们说怎么去打断这个魔咒。第一个 moving forward， 你的人生能够受自己控制。那第二个就是能够自在了，不要讲控制，我觉得这个字好像很不好听，能够自在，能够不受外界的困扰，能够做自己的主人，然后死亡以后是不是能够不要再回来了。我觉得其实是《金刚经》真正希望我们做到的事情。最前面的10到12品啊，是让我们不要着相，它帮助我们告诉我，哎呀，你不要去，这外面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虚妄的。所以虚妄的，我们讲过很多次啊，就是说这个空字啊，大家这个讨论的非常热烈啊，有的人到现在还是不了解，有些人呢好像感觉了解的，又有的时候不了解，但是如果我们用最浅白的文字来讲吧。你就如果哎呀实在搞不清楚空性到底是什么，那你就去想外面这些境界啊，其实都是原生的，就是因缘生灭的。这个我相信每个人都听得懂，就是要所有包括我们的身体啊，外面的一切都是在某一些条件吻合的情况之下，符合的情况之下，它才有办法发生。那么在发生的那个当儿啊，它就一直在变动，因为那个外在环境就一直在改变，那个缘分因缘就一直在改变。所以缘分具足了，条件符合了，它会显像。显像的那个 moment 啊，我们说当下出生，当下灭尽，它会一直不停地变动，不停地变动，不停地变动。那么到某一个变动到某一个点上面的时候呢，因缘不具足了，条件不再符合的时候，它就 fall apart 没有了。我们的身体也是哦，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的身心世界，外面的一切境界全部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才跟你讲这些东西啊，我们称之为虚妄。那你如果说不了解空性是什么意思，你就从这个层次上去想，这样就明白了，就是一切都是缘起性空的。为什么性空？因为它不停地在改变嘛，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啊，没有一个真实的我的存在啊。如果真实有那么一个东西存在，它为什么会有的时候发生，有的时候就没了，而且这中间不停地在变动？不会嘛，它会固定不变嘛。所以你就去从这个这么简单的层面去想空性也就行了。哦，我的身心世界外面的一切其实全部都是因缘生灭，缘起性空，这样就明白了，你就不会这么的去计较，这么的去执着。至少你会先明白这个道理，明白道理之后当然不见得做得到，肯定做不到一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才需要慢慢的去怎么做啊，打坐很重要啊，能够让我们去观我们的念头哦，这个很重要。然后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禅坐继续上课，有的时候啊参参禅，这都能够帮助我们。那么上课其实很重要，它会给你很多正确的知识跟理念啊。所以前面在讲这一段，那到了第大概十四品啊，其实尤其是十四品，它开始告诉你怎么转动了，它开始慢慢跟你讲，哎呀，因为他觉得啊，你已经懂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会开始跟你说，其实啊，事实的真相啊，是比凡所有相啊，皆是虚妄还要再深一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凡所有相啊皆是实相，你说啊怎么会这样子，不过刚刚才上了十二品说凡所有相皆是虚相，怎么现在就开始要变成实相的呢？这个地方啊， 我们之后啊的十几篇就之后的经文都会慢慢解释，其实《金刚经》它最深的境界啊，是万法一如。先告诉你，因为我们执着有，所以他告诉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要你不要执着有。之后呢，他怕你执着到空里面，所以啊，他告诉你，其实事实上空也不能执着。那外面的相啊，那外面的相是空的相，不能执着；有的相也不能执着。什么叫空的相不能执着？哎呀，外面的相全部都是虚妄的，那我跑到深山里面去修行好了。哎，我也不认我的亲爹亲妈，我也不认我的儿女了，我也不认我的那个先生朋友了。这种东西叫做断灭，这是不对的，这叫着到空里面去了。所以我们这些凡夫啊，喜欢活在花花世界里面，他告诉你不要着有。那么当你啊断掉这些有的执着，到空里面去修行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空也是一种执着，有的相不能执着，空的相也不能执着。那么到十四品以后啊，他还会说，最后啊，连有的相不能执着，空的相不能执着的这个执着，这个念头也要放下。慢慢慢慢，我们就会知道，他就告诉你，其实空啊跟有是一件事情啊。这是后来我们《金刚经》所讲的万法一如，你要去体会那个境。你说，哎呀，这太深了，跟我认。你慢慢学，学着学着，听着听着，你的这就会 indirectly 影响你日常生活。你会发现，觉得好奇怪哦，我事情好像比较容易看得开，放得下。人活在世上，不就在图一个自在吗？自在是什么？看放得下，这个很重要啊。那如果打坐，跟你愿意打坐，你愿意上课，你愿意参禅，它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让你的心啊慢慢越来越开。那十四品啊，我们上次讲的六度，基本上呢告诉我们说，哎呀，要行六度啊。我们也讲过，我们现在是要这六善行，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悟空性，没办法说是六度。那么没有证悟空性的情况之下，我还是布施啊，我还是忍辱啊，我还是精进啊，对吧？我还是持戒，我还是参禅禅坐啊，我还是希望能够有般若智慧啊。那这个东西叫做善行，就是我们平常在修人世间修行的善行。你修了善行，肯定要有善报，是一定要有的，你不要都不行。为什么？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哦，因为我们还没有悟得空性，所以啊，我们这是住相行布施，住相行六度，就是我们是着相的。我们现在还在人世间，我们是着相的，因为我们心还希望有好报，我们还没有完全体悟到这个空性的这个精髓啊。那么所以我们是善行，还在帮我们累积福德。你必须，如果说你不了解空性，你继续累积福德，那你还是会投胎转世，只是你会有好报，你可能做有钱人，做漂亮的人，做好命的人啊，或做天人。那有的人呢很棒啊，可是去到畜生哎，有哎，做那种高级家里面大富长者里面的那个，都会就会变成这个样。所以一般修福，我们还要修慧，慧就是智慧，了解空性的智慧，能够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解脱。所以福跟慧都要修。如果着相行布施，着相行六度的话，会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如果是能够不着相的福慧双修，不着相，哇，什么都不贪求，那你可以出三界，而且可以修大圣，可以往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到最后的究竟涅槃。这个就是你自己去选你要走哪一条路。那如果只修慧啊，我都不修福，我都不与人结缘，我也不行善，我就修我自己，我完全心能够定下来，那也是另外一种修行方法，小圣。那你没有办法究竟涅槃，你只能在某一个点就停下来了。但是你有没有机会出六道轮回？还是有啊。好，那十六品就告诉你，你要行六度啊，你要行六度行善。前面告诉你要行善要积福德，但后面告诉你什么呢？ 后面告诉你，我记得那天 Steven 发给我们的是事故实相者即为事相。我看一下啊、哦，从第，我看一眼 Steven 发的那个， 第十四品的26页。 好，就是，把它放到那边。14品，等一下，吉非波罗蜜什么歌杰王歌利身体都讲过了，因为我那个书是第几页，26页。不，你我的书跟你不太一样，26。我看一下， 是老师说的第40页。 对对，因为我是用另外一本书，就得妈得，我看一下，此法无实无虚还没讲，对不对？不生住不，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在哪里。前面复习完毕，我看一下啊。哎，我先问一下那个14品生劫欲去生实相，那个歌利王歌杰身体讲过了，对不对？ 对。 啊，世尊，我今德文讲过。那第一波罗蜜忍辱，第一波罗蜜，好，歌利王歌杰身体讲过了。哦，好的，看到了，看到，找到了。好，这个地方是不须菩提，对吧？菩萨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好，我们从这边开始啊。这两句是一句对的啊、哦。你看，这两句是一个 pair。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然后下面一句是什么呢？解释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看，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这两句啊。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最后还加一句，若心有住则为非住。你自己去想一想，这边已经开始境界跟前面不太一样了。来，我们来慢慢看啊，什么意思。所以啊，佛跟须菩提讲，所有的菩萨都是离相发心。菩萨啊，这个地方啊，他讲的这个菩萨已经是不着相，而且已经离念了，开始离念的菩萨是咱想法身大师后面修行比较精进的菩萨了，并不是在讲出发心啊的修行人。你看，如果说我们先不管他啊，这个菩萨到底是什么定义了。我有的时候想说我讲的太深，有的时候反而会 confuse 大家。我们就先讲最基本面吧。你发心修大圣的就叫菩萨。小圣的不是菩萨，大圣的是菩萨。如果你发心修悲智，修悲心又修智心，那是菩萨。你发心上度下化，那是菩萨。你发心走行菩萨道，福慧双修，那是菩萨。你只要修大圣的菩萨，这边其实特别是指位阶已经非常高的菩萨，不着相不着念的这种菩萨。那么如果你已经是菩萨，你是菩萨，你绝对是离相，离一切相，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句话，就是在为刚刚我们前面讲的前面那一段，就是在为这一句话铺陈。铺陈什么呢？你要离相啊！如果你不离相，去行六度，去布施，去做一大堆的考试，你还是回到六道轮回。你修福会得到福报，会得到福气，可是你回到六道轮回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我觉得未必。因为不管你再有福气，你人生八苦一个都逃不掉，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思不得，五阴炽盛，一个都逃不掉哦。你要去想一想，所以他才跟你讲，你必须离相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翻成中文的话，这个是梵文直接翻，翻成中文是无上正等正觉。哎呀，没有读过佛法的人，听了这个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也就是说，你要发无上的菩提心，也就是你想要真正走大乘救星涅槃的意思吧。那如果你想这么做，你必须要离相，你发菩提心度众生，对吧？你必须离相，就是告诉你这句话，就是福慧双修。而且他告诉你什么叫做离一切相呢？就是不应住色身， 色声香味触法生心，它不应住色声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其实就是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心，就是你不着相，你不着相，是不是离一切相就是不着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外面所有境界的声音也好，你不能老是听，哎呀他哭得比较惨，好了，钱多给他一点，哦，这个人长得穷凶恶极，肯定是坏人，不能够资源不能给他，不能以貌骗，你就是不能以这些外面你所感官，你的感官感觉器官所能接收到的讯息而判断你要的你该怎么做，这是不行的。你要能够不着相，美跟丑好跟坏在你前面没有好坏之分啊，美跟丑高跟低胖瘦通通都一样，那你要生无所住心。什么叫做生？生心还无所住，原来是发心。记不记得我们说，哎呀，我要发心度众生，所有一切众生全部要度。那这边呢，这边我已经生心了，上次我们有讲过，前面是发心，因为你还没有菩提心你要发心，这边是什么？你生心了，你已经清净心升起了。发心跟生心的层次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地方是清净心已然升起。哎呀，我们在那个楞严经里面就形容那个，我们说那个我们的真如本性啊，就是我们原来如如不动的如来藏，像个模拟宝珠啊，在我们的口袋里面啊，被我们的那个，其实我们是随身携带哦，不是放在家里的那个衣箱里面找不到了，衣柜里找不到，它其实是随身携带，只是被我们口袋遮住了，然后茫然无所知啊，然后我们也遗忘了，也不知道它存在，一直跟着我们走啊，我们都遗忘了有这个珠子。你很久很久买的东西放在口袋里，后来看不到了之后，你是不是就遗忘了？然后你每天带着它走，你都不知道它在那儿，从来不知道在那儿，就是这个，这就是这意思。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要你不要着相，要你离一切相，但是还是要去行六度，行布施，发菩提心，所以是因生无所住的心，要你由内心发自内心的去行善，无所住的心。他告诉你，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因为你如果心还住在任何一个点上面的话，那你就还是没有安住。这句话很深哦，若心有住，则为非住。你的一开始啊，第四品你自己去看，是不是跟我们讲说，菩萨但应如所教住，像我们刚刚所教的去住，就是希望你安住在无住之上。但是这边层次提高了，若心有住，则为非住。你的心如果还住在任何一点，即使你安住在无住之上，你都还是有执着。这个地方痛已经怎么了？记不记得我们说，我不要找我执，我不要找法执，哎呀，我不要执着于有，我不要执着于空。很好啊，你不着相啊，那个就是安住在无住之上。我不着有，我不着空，我告诉我自己，我要安住在无住之上，我不要着有，也不要着空。但是到这边是什么？我连不要着有，不要着空的那个执着，那个念头都没了，我是真的不住了。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你的心还有住，还住在我不要着有，我不要着空，我不要执着上面，那你还执着，所以你要连这个念头都放掉，那你真正的无助了。所以呀，最后连无助亦不可住，就是这里呀，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如果你还住在无助之上，那你真的就又还是执着，那你还是没有说不住，这样能懂吗？这个境界不一样哦，慢慢慢慢它的层次越来越高，你去体会这境界非常非常深的，很美的。就像啊，你如果最后，哎呀，说有个和尚说，这个问他修行功夫如何，他说，哎呀，我去年呢、啊、这个修行啊，呀还行吧， 仅剩于立足之地啊，立锥之地啊。那他问他说你今年修行如何，他说今年进步了，连立锥之地都没了。那是什么意思？去年还安住在无住之上，今年连无住都不可住了，功夫增加了，那最后的念头都没有。你还住在任何一个点上面的时候，你就以自己那个点为中心，还是有二元对立的想法，那你就开始打乒乓球，你打出去对方打回来，这乒乓球乒乒乓啷乒乒乓啷，永远不止息，永远不止息，你永远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如果你连无助亦不可助的话，那我恭喜你，你的乒乓球赛结束了。只要你不住在任何一点的点上面，你的乒乓球是没办法打的。这个就是今年你要慢慢去参悟，从第十四品开始啊，等于有一个伏笔，等于有一个伏笔往后走啊，因为我们快要走到十七品了啊，所以事故啊，佛说啊，菩萨心不住，色不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不施。所以啊，这个地方啊，就是在讲我们之前的菩萨啊，这边就是还是要前面的在讲说心不住，色不施。他告诉你，如果菩萨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必须如是布施。如是，我们又再解释，有两种解释啊。一种就是有如上述所说的这样子的不住相去布施。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另外一种是如是，万法一如，一切皆是。万法一如，一切皆是，这个很重要啊。万法一如，一切皆是，是十七品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实相。佛跟众生是同样的，佛即众生，众生即佛啊，菩提即烦恼，烦恼即菩提啊，它的本质相同啊。这个地方我们慢慢去参啊，他说你就是要以万法一如，一切皆是，或万法一如，如是的这个精神去行布施，也是就是不着相的精神去行布施，这个挺重要，大家必须要在这上面要稍微参一下，尤其是一开始是安住在无住之上，之后呢是连无住亦不可住，这个地方比较深，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啊，一定要开始慢慢去参一下啊。所以他说如来说啊，一切诸相即非诸相，一切众生即非众生。你去看前面那一句话，是不是说是故佛说菩萨心不住，色不施，不住声香味触法不施，这一段应该就是前面这两个是一个 pair 哦。是故佛说菩萨心不住，色不施，而且呢菩萨为离异一切众生，应如是不施。你去看一看为什么他说佛是应化身啊，佛是世间法，佛是修福，你看到没有，佛啊是世间法，是在讲相用上体性跟相用上面，是在讲俗谛，所以我们要不住相的去行布施。下面一句是什么？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则非众生。你看这个地方很精彩哦，这两个地方你不对着看你没办法看懂哦。佛说菩萨心不住布施，不住色布施，你看佛说这一段什么，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一直做布施，一直做六度。但是如来又说什么呢？一切诸相皆是虚妄，一切诸相即是非相，诸相非诸相，众生非众生。你去看这个怎么配对的？佛说是在修福，如来说是在修慧，这一段很重要哦。所以又要修福，又要修慧，从相用、形象和用途的功能的 perspective 来看，我们今天生来这个肉体当然要去行善行六度，不住相的去行六度。在梦境里面的时候，我们现在因缘际会进入了梦境，你就要在里面把这个梦好好的做完，但是你要知道它是在做梦，随时都会结束。所以你要明白如来说所有的诸相都是非相，就是即非，记不记得所有的相都是虚妄的，所有的众生也是虚妄的，所有的相是指无情，所有的众生是指有情，诸相非相，众生非众生，你要去体会啊。 所有的有情跟无情其实都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是缘起性空，都是我们刚刚复习的因缘生灭。所以前面我们刚刚复习那一大段不是在闲磕牙，是在帮你们这边做铺陈。佛说我们要行布施，如来也告诉你一切相都是虚妄，不能着相。所以这两段加起来就是福慧双修，前面修福，后面修慧，悲智双全。前面是悲心，后面是智心，悲智双全，福慧双修，就是在行菩萨道。你要去读《金刚经》的经文，你一定要能够抓得住它的那个里面的起承转合，它的那个配对。你看，又是一句说真谛，一句说俗谛。佛说是在相用的角度，人世间的角度来说 OK， 这是在讲俗谛，你要发心度众生，要行六度，每天行善。但是如来我们说是体性的角度来讲，又告诉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有一切都是空寂的，本系中是空的啊。这两句就很赞了，这两句就在告诉你大圣的所有的精神就在这两句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讲很重要，为什么上次没讲，是因为这个地方的确要好好的参一参。一个是佛说跟如来说，这是一个 pair， 这个东西是一起做。另外一个是什么，他告诉你菩萨不能够住相，所以他告诉你凡所有应该若心有住则为非住。这两个重点非常重要，今天我们讲课蛮重要的。所以这两段我们待会会留十分钟给你们问问题，我们再讲十分钟，因为我今天十二点得走，我待会要去赶飞机啊。那啊，最后啊，我们把十四品讲完。如来者须菩提啊，他说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那个真语者啊，是真如啊，是成他的真如本性了。如来，你看如来说法，如来所说的法哦，真的是从他的真如本性如如不动的如来藏里面发出来的，绝对不是对着外境啊着相而说出来的，而且他说的是实语，是真实的相貌，就是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如语是什么意思呢？如语是说他清正，不是他自己胡诌乱想随便乱编造出来的，是他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他亲证经过真实证亲身体力证实而讲出来的。不狂语不异语，不狂语是说他绝对不会打，这个叫出家人不打狂语，绝对不骗人，也不乱说，也不妖言惑众啊，就是说我们说不狂语者不异语者。那么异语是什么呢？异语是说他所说的这个内容绝对不会前后互相矛盾，打自己的巴掌，不会的。他全部都是你所有的佛经所讲的每一个内容，其实绝对不会说哦是跟他的这个前面的经跟后面的经不符合，绝对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一定都是符合的。所以这个东西是说如来啊，他讲的话不说谎，而且绝对不会前后矛盾。这句其实很重要啊，真语者、实语者、如来者，如语者不异，不狂语者不异语者。那么下一句啊，我们今天先讲，讲一些，然后下一次上课我们这四个字还会再讲，因为这四个字很深。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哇，这句很深啊，我们今天先开个头，那么下次会重新针对无实无虚重新参一下。无实无虚是什么？就是实相，所有的实相，如来所得法。如来能得什么法？如来是空性，当然不能得任何法。他这边所说的如来所得法就是真正的实相，就是无实无虚，它不是实也不是虚，是实就不是虚，是虚就不是实，它不是有也不是空，是有就不是空，是空就不是有，它是有中见空，空中见有。你去体会一下，你想想看，所有万法，它所有的万法外面所有一切的境界都是原生的， 因人生灭的，当处出生，当处灭尽，是不是？这是我们刚刚讲的，所有一切万法，包括你我，我们的身心世界，全部都是原生的。当处出生，当处灭尽是什么？一旦出生，它就开始变化；一旦发生，它就开始不停的变化，不停的变化。包括我们的身体也是啊，从小到大，哪一秒钟没有在变化？细胞的生命，只是它变化的那个细维度是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但是那些佛眼、慧眼、天眼，人家看得到啊，是我们肉眼看不到。我们肉眼比较糟糕，要变化的距离那个 gap 够大，你才办法才有办法看得到。你三天看不到我，除非我变得很胖或很瘦或忽然一下苍老，否则你看到那 Tiffany 还是长得那样。可是三年之后，你说：“哎呀，Tiffany，你怎么变老？或者你怎么变胖？”哎，因为我已经变化到你肉眼看得到。但你觉得这三年之内没变化吗？肯定天天在变化。我怎么可能一天变成那样子？所以他告诉你，随时都在因缘生命，一刻不停息，根本抓不着，也不实际，都是虚妄的。因缘生命当然是虚妄的，所以是无实啊！你要去体会啊。因为随时变化，因缘生灭，当下出生，当下灭尽，一切东西都是虚妄，所以我们说它无实啊。无虚是什么？但它的确因缘生灭了，但它的确因缘显下了，也显相了，只是它显的那个相的 moment 它又变了，无处，就是说你根本抓不着碰不到，但是它有没有显相？有啊，这个是无虚啊。你要去体会，它不是实也不是虚，它是无实无虚。它有没有显像？有啊，但是它抓得着是真实的吗？是抓得着的吗？抓不着啊，是空性啊。它的确有随缘现象，但它本性是空寂的。你看到这随缘现象的诸法，这万法，你看到它的相貌的时候，你必须有中见空，你必须要体会它其实是空性的，本质是空寂的。如果你着到空里面，你也要提醒自己，它的确还是会因缘生灭呀。这个东西就叫做色空不二，色跟空是同一件事情。色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都是完全同样的意思。无实无虚，无相无不相啊，它随缘变现，它是体性空寂啊，所以一切东西都是虚妄的，是无相。但是它有没有随缘显现它的功能跟样子出来？有啊，那是无不相。这一句我们今天先讲一部分，因为有一点深啊，是必须参，我们下次可以再来再讲，讲同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已经进入到《金刚经》的精华了。无实无虚，无相，那个相就是相貌的相，无相，或者用应该是方向的相，无相无不相，这是《金刚经》最深的地方啊。你如果这个地方体会到的，你差不多进来了，你已经进气入了。最后两句：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今天我们讲的都是重点啊。下一次我们可能会今天讲的重新再讲一次。你去看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连菩萨哦，这边讲的大菩萨哦，已经不着相的那些大菩萨，不着相不着念的大菩萨，他如果心住于法而行布施的话，连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都好像进入了一个暗室，如人入暗则无所见，啥也看不见。如人入暗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讲无明啊。金刚经啊，它比较难懂的地方是因为它所有的字啊，它所有字面上的意思都没有办法，你如果不去参，你是看不到它底层下面那个最深的东西。你自己去想想嘛，如人入暗，你怎么会想到是无明呢？无人入暗就是无明啊，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无明啊。当你被无明包住的时候，你能看到什么？什么也看不见啊。你被无明包住的时候，你见到的都是黑暗啊，全部都是黑的，什么事情也看不到。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的现象。但是如果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的话呢， 哇，那就如人有目，眼睛出来了日光，而且外面一片光明，见种种色，所有的东西你都看得清楚。这个东西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把无明给破了，你现在见光明了，光明就是实相，光明也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啊。这所有一切的深意都在金刚经的文字下层里面，你要去能够看得懂它最深的东西，否则你根本不知道它在说什么。心住于法而行布施的话，那你就是六道轮回里面的福报，如人如暗则无所见，根本见不到事实真相。你以为你是国王皇帝过的那个天人的生活，你就是像瞎子一样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如果你能够不住相，你能够不着相，心无所住去行布施，那你的眼睛出来了，你的光明出来了，你口袋的摩尼宝珠出来了，你能看到所有事实的真相。各位，不是用你的肉眼在看，是你进入那光明的本性，你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佛性现前了，那不得了，你大觉了。你要这两句话又很重要，这两句话又是一个 pair。 所以第十四品我就说其实非常非常深啊，而且很难。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几个重点啊，这十四品的重点就是一开始的六度，你要了解六度，忍辱波罗蜜很重要。再来就是在告诉你今天讲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重点了、啊，很重要。然后最后一句就简单了，他说佛须菩提，当来之事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告诉你，如果啊你能够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啊，如人有目啊，那个日光明照见种种色，这个已经是大觉了啦，这已经成佛了，至少是至少已经明心见性了。这个所以十四品讲的已经不是出发心的那个小菩萨，或者我们这些什么未来菩萨未来佛，他讲是已经真的是功力非常高深的。那如果能够在这个经啊，他们还能够受持读诵为大家演说，那不得了，这个是无量无边无的功德，因为这已经是大觉成佛了。所以如果有人是这样子的状态，那真的就是佛菩萨转世了。好，我们十四品啊今天就很抱歉只能上课上短一点，我们十二点要结束，因为我等会赶飞机，但是我们有十分钟时间，我们还是十到十五分钟了，我们还是看一下，有我们还是走一轮好不好，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或有什么问题。十五十六品两品非常简单，十四品比较难比较深，我们下次上课会把今天讲的东西再重讲一次，然后大家回去啊参一参，无实无虚，你去想一想，我们看看下一次如果上课有没有可能大家发表自己对无实无虚的看法，或者今天这一段课文好几个 pair 你最喜欢哪一段，我们可以讲讲自己的想法，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十五十六品给结束，因为十五十六品其实都讲过而且很简单。好啦，我们开始咯，我们从那个真